十，保罗·路易·魏耶尔简介。1922年，年仅29岁的保罗·路易·魏耶尔接掌了公司的领导权。他的父亲是 Nome at RHNE 公司的工业家和银行家，在世纪初曾邀请莱特兄弟来到法国，展示他们对飞机驾驶的精湛掌控。保罗·路易·魏耶尔当时还是一名少年，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历程。他对航空事业充满热情，是一名飞行员和领航员，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，并创立了隶属于新成立空军的航空摄影服务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，他是 Nome at RHNE 成为全球领先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。